简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这俗话说得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女生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不老容颜，青春永驻，每天都能美美的。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贝斯就是一位制造美的使者，任何容颜经他的手打造都可以改变气质，焕发青春。他就是外人羡慕的化妆师，年纪不大的他野心可不小，从业十年的时间，他从昔日的跟班小助理成长为了深化从业者，荣获国内外无数美妆大奖，并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与团队。对于一个还非常年轻的女生来说，她在追梦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辛酸往事，对于未来她还有哪些梦想等待实现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贝斯的故事。他是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化妆造型师，他也是敢闯敢做的女强人。在他柔弱的外表中，隐藏着内心大大的能量。从化妆助理到独当一面，成为管理200人团队的领导者，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贝斯讲述他的成长故事。贝斯你好。 哎，你好主持。 你这个名字是身份证上的姓名，还是说属于你们起的一个艺名啊，或者是笔名啊什么的？ 这个是我根据一个英文名然后取的。 哦，你的职业呢是化妆师还有造型师。 对对对。 啊，也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就是你们这里边它的具体的内涵哈。你看化妆师、造型师、美容师，它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嗯， 化妆呢是负责给那些艺人呀，然后还有演出人员呀，给他们打造一些脸部的妆面。 嗯，造型师呢？ 造型师的话就是肯定是发型，发型的话就是根据他当天的出演的什么角色啊， 嗯， 然后去打造他。 就是都是头部的一种功夫。 对对对，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妆容和发型。 对， 那这两项你更偏重哪一边呢？ 也没有说特别吧，但是妆面呀，还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画什么眉毛啊、眼线呀， 对对对， 画嘴唇。因为，哎呀，我这个男同志啊，对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窍不通。因为我觉得那个发型师，他不都得是那个拿着剪子呀，啊，拿吹风啊，然后把怎么给弄起来呀，抹上发胶啊什么的。他跟这化妆好像还不一样。 发型师是剪头发的。然后那个所谓的造型师是包括他，其实可以连贯上来说，就根据就是妆面呀，然后整体加上头发就叫造型师，然后一块设计了。 就是说你不管剪头发 就是剪好了的头发，你把它弄成一个什么样的造型，这就是造型师啊。我还看到过好多造型师哈，他还给人家比如说做那个服装的搭配呀、什么颜色的搭配呀。 这个是形象设计师，跟咱们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比如说形象设计专业毕业的，可以跟他整做一个整体的设计，包括妆面啊、发型啊，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皮肤的颜色，然后搭配适合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设计。 哎，是，你看吧，就是你要是不说呢，可能你比如说我就对这个就是理解的就很乱，我可能会想象说，比如说一个演员在那儿，他要表演之前，可能有一堆人在周围去折腾他这个从头到脚的这个事儿，其实也可以一个人都完成。 他演员的话是特殊情况，因为比如说一个人的话，肯定因为他演员拍戏会很多人，完了呢，就是肯定是会有产生的，就是化妆师、服装师，然后造型师，然后 那是分开 的，对，必须得分开，要不然忙不过来的。 对，就是每个人负责一个专项， 对， 很快的就给他做出来。 对，然后它包括比如说你拍摄的时候，你得有一个现场定妆，然后就是比如说有定服装的，然后定妆面的，还有定发型的，然后就是 这个就复杂了啊。 对， 人就多了。在日常的一些活动中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婚礼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仪式啊，一个人也可以把它完成， 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不是时间要求那么紧就可以。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你的工作可能有的时候还挺繁重，好像还挺累吧。 怎么说呢，其实你每当完成一个作品吧，可能别人把它当成一个顾客吧，而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 就是这个你做造型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作品啊，主要是指他的妆容和他的那个发型啊什么的。 就是把它打造出来了以后，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就觉得这一种美可能是你在别的模特上面体现不出来的。 哎，要比咱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婚礼吧，是吧？新郎新娘啊，由你打造这个造型出来，往那个台上那么一站，大家都觉得他们特别有光彩，哎，特别漂亮，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成功。 对对对。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特征。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所以看到你看你自己现在在我面前呈现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声音的节目，没有这个视频的形象。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呢，那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位打扮非常得体，非常漂亮，这个妆容也做得非常好，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个从头到脚这一套也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吗？ 对 啊。这个本身学了这个专业，好像尤其是女孩子哈，我觉得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也特别有帮助？ 有，就是你会注重一些细节，比如说出门的时候跟之前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哎， 之前可能就是蓬头垢面呀，无所谓了，就跑出去了。现在可能你就哪怕去买菜，就算是不化妆也会助理形象。 对，就是让自己有那么一种需求，就是这个形象出去之后让别人一看就是很美的，很漂亮的那种啊，至少也是非常整洁非常得体的这种。所以这也在生活当中挺需要的。之所以有的人可能给人留下一些不是特别美好的那个印象，可能就是因为他忽略了一些东西。有一个词儿哈，在生活当中会形容这样的朋友叫不修边幅。那也就是说他不注重打扮。在以往的这个比如说过去这种传统的观念当中，好像这个女孩爱打扮呀，还有词儿形容叫什么臭美呀什么的，好像她在观念上是往那个贬义的方向去形容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这种发展的趋势它是需要你去做一个自我形象的这么一个保护的。所以现在是不是学这个什么形象设计啊，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专业也是挺热门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都去学。 现在对，不光是艺术学校，现在就是很多大学里边然后都会有涉及到这样的课程。 对，就是他不一定说真的学出来以后全都从事专业的这个形象设计的工作。 对， 对， 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对， 自己打扮打扮其实也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 我看你年纪很小啊，你是怎么决定要去学这个专业呢？ 在我 18岁的时候吧， 啊， 剧组拍一个广告， 嗯， 后期又跟组来这儿，我当时是在工作，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你要说拍广告，你确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我一看到那个化妆师， 嗯， 然后把艺人画出来的时候特别美。 不是你现在这么说，我特别的不习惯啊。 嗯、 你说啊，我18岁的时候啊，我在工作，因为我现在坐在你面前，我看你的感觉、 嗯、 我觉得你也就是16、17岁啊这样的这个一种状况啊。当然我就不问你，就是让你非得在这透露具体的年龄了。就是你这么一说，就说明你现在肯定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以前了吧，得有多少年以前、嗯、 10年前 不好意思还是给问出来了。哎呀，真的是会不会就是因为你投入到这个行业里边了，就使得你的这个容颜或者是青春永驻有这么一种这个能力了呢？ 可能是自己心态好，然后再加上不会去穿特别老气一点的衣服呀、 嗯、 然后心态很重要其实、 嗯、 然后如果说你再化上妆、 嗯、 然后平常做一些护肤的话肯定是会好很多。 哎，这个就是显得年轻。 对， 其实我觉得也是真年轻，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啊，我们也经常会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些图片啊，比如说有50多岁的女同志啊，看着就像20多岁啊，60多岁的奶奶在那健身，一转过来一看，哎呀，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那样的。现在这样的形象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注重保护自己。 对对对。 啊，所以我相信等到啊若干年以后，你肯定也是属于这个行列里边的。它等于无形当中对这个女孩子她本身也产生了一个影响。你看你刚才简单的说了几项哈、啊、你们学的时候是不是就都要学这些东西、 嗯、 护肤还有什么化妆这个造型。 对 啊，它是也是一门课一门课的学吧。 对，它这个发型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脸型 嗯， 然后去打造造型啊，然后还有服装啊、 哎、 然后一块搭配出来的。 对，最开始学的时候肯定都是在自己身上实践。 嗯，是同学之间 啊，互相给对方当模特什么的。 对对对， 也挺有意思的吧。 嗯，学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嗯，那个时候你觉得最难学的是哪一部分呢？ 最难学的呀、 嗯、 眉毛呀。 眉毛咱就拿化妆说啊，因为我们简单的理解啊、 嗯、 就是化妆嘛，就是画眉毛、 嗯、 画眼睛，画嘴， 嗯、 啊，然后再弄一个，我们小时候那叫什么？弄一个红脸蛋 儿、哦，腮红。 对，你们这术语叫腮红啊。 对， 这不是挺简单的吗？这个怎么还有难学的这个情况、啊？ 嗯，因为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不会让我们先在脸上画、 嗯， 然后就是先在纸上画。 哦、在纸上画。 对。 那怎么画？ 嗯、 画画啊。 用。铅笔， 用铅笔。 对、 啊， 第一次画的时候会很奇怪。 不用铅笔画出来不都是黑的吗？ 嗯，是，但是你会画、 嗯、 画出来的时候就不那么美观，但是会有一天你会画得很美观 啊。这是就跟那练素描似的，先拿铅笔练。 对，然后在素描纸上画。 哦， 然后 那这是初期第一个阶段，然后呢？ 老师会布置作业啊，你要是每天完不成， 嗯、 老师第二天就加对儿。比如说今天回去要画10对，然后没回来没画完，明天就加倍20对、 啊、画眉毛是吗？ 对。 哦，哎，对，眉毛是画成一般都是画成黑色的是吧？ 嗯，不是，这个得分、 啊、 比如说你要是穿浅色衣服的话当然是画浅咖色呀、 哦、 对吧，然后如果说深色一点的可以画灰色的或者是深棕色的、 啊、就是单独一个眉毛的话它里边就包括了很多的颜色。 对，它肯定是有好几种 颜色、哦、那眉毛画出来以后那它的形状上会有不同吗？有区别吗？ 会有， 也有区别， 有根据不一样的，就像那种以前咱们看的那个《还珠格格》呀，那些眉毛就跟咱们现在的眉毛不一样、 嗯、 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忽然那个人变得很凶、 嗯、 那眉毛就上去了。 这是也可以画出来的是吗？ 对对对对。 你们是不是也会根据一些这个资料去判断啊？比如说某一个剧情它是发生在哪一个时代或者哪一个地区？ 对对 对, 对, 对， 是吧？它这眉毛应该怎么画？ 还要复古，对，这叫还原 啊，得还原那个历史时期。 对对对。 那得依靠什么呢？就是什么当时的留下来的画啊， 照片、啊、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要在剧组工作的话，那肯定是我们会请教历史顾问对、 啊、 然后去大学里面找教授请教历史顾问、哦、因为现在网上他出来的那些东西 不一定准， 不准了，对、 哦、就是必须得有这个做学问的教授来给你们讲， 对， 要不然画出来的都不对的话，这个一拍出来就被发现了， 对， 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种你们的工作的内容， 对 啊。刚才你说了眉毛是最难学的， 刚开始肯定是画不好嘛、 啊、 比如说我们正常画的话、啊、就画一个标准眉形，现在的人嘛，其实每个人眉毛都不一样， 嗯， 然后呢也不一定能画的对称，因为有的眉毛高有的眉毛低，其实每个人的眉毛都一样的， 哎， 但是现在人追求两个一样啊， 嗯， 然后就得反正总是练不好呗 就得反复的训练 对对对 啊，这一点反正你看这个古代人啊，他也有这种描述啊，在很多的这个书里边啊，咱们的古书里边啊，就有这个两个人有情有义啊，这个男的就给这女的画眉毛，就是他实际上要表达一种画的这个部位他要变得美、嗯、 对 啊，这个天然生长出来的那个眉毛可能很难达到那个画出来的那个状态， 对对，他画出来现在眉毛是画完了以后会显得人特别精神、 哎、 然后特别美观的那种，然后还特别精致，就是干净利落的那种、 嗯嗯、甚至于现在有好多女孩子好像都有纹眉的， 嗯，有、 啊、是吧，她把那个固定下来一个特别美的造型就不变它， 对 啊，也有的就是每天自己画的这种，反正是挺神奇的，我觉得啊。那整个脸部除了眉毛以外，就是应该眼睛比较重要吧？ 嗯，对，眼妆也很重要的、嗯、 这个眼妆啊，你这么一说，那它就包括了好多的项目嘛。 嗯，对，有泪眼线、 嗯、 然后眼线还有睫毛、 嗯、 泪眼线就是眼睛然后翻出来然后有一个白边 哦， 那个眼皮翻出来， 把眼皮翻出来画，好痛苦， 就是也不是翻出来，就是稍微往上一提就看见了、 哦、要画好几道好几个地方， 对， 嗯、然后包括还有什么睫毛啊、 嗯、 眼影啊眼睛再往下就该画鼻子了吧， 对，鼻子也要需要修饰 啊、嗯、你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很多演员了哈、 嗯、 人家那个鼻子人家长得 肯定不用 就漂亮啊，就不用说特别修饰很多啊， 对，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鼻子啊，就是比较鼻梁比较扁啊，或者说它形状不是太好的，是不是就得想办法设计设计， 对， 给它修饰一下？ 对对对。 啊，这得也得一点一点的学，嗯， 对， 然后咱们按照往下捋啊，鼻子两边，这就是刚才你说那个跟那 腮 红啊， 对， 我听说哈、 嗯， 就是通过这个化妆啊，还能让你这个你这脸型它产生一种变化。啊，你比如像我这个大圆脸、 嗯、对对对 啊，画一画可能哎体现在镜头里或者照出个照片来好像就显着哎有点收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能做到那样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是可以， 完全没问题，对 啊，哎，这个脸上嗯它得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也得是好几道工序吧， 对对对，这个叫暗影、 嗯、暗影， 对对对对、 哦、怎么个暗影法呢？ 就是把那个暗影的它有一个那个刷子然后涂在这个位置、 啊、 脸颊的这个 脸颊的这个位置， 对，颧骨下方 啊、哦，这个地方如果让它变暗了以后这脸型 就 会显得 小了， 小一些，整个的这个脸上我记着是不是哎都要涂上什么那叫什么 粉底， 粉底 对粉底是最先要涂的 啊，然后像什么暗影什么的会在这个粉底的基础上去做、 嗯、 是吧， 对，粉、 啊、 打完粉底定完妆以后才能、 嗯啊，做那个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腮红，主要是显得脸色比较红润好看， 对对对、 啊，是这样的一种作用， 有光泽嘛， 嗯，再往下就该是嘴了， 对对对， 嘴咱反正生活当中就知道你们女孩子都涂那个口红， 嗯， 是吧？连、 嗯、 这口红也有讲究吗？ 嗯，有讲究啊，根据服装搭配呀、啊， 哦， 然后还有当天的发色呀， 要选 选，对。 这个口红我记得好像有好多的号码， 对，它有很多色、嗯、 对，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都一样，在你们看来是不是它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有色号 啊、这个嘴唇还要画那个也要画线是吧， 嗯， 啊，你说纯线是吧？ 啊啊， 纯线的话就是，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不太需要。 嗯。 但是如果说生活中啊，嗯、生活中可能在我还小的时候吧，那会儿你就会看到很多大姐姐，那会儿的大姐姐，然后就会每个人都画上纯线。 哦。 但是现在画的稍微少一点了。现在除非你要说那种拍广告啊，他们要凸显的那个部位。 哦。 然后就会显得整洁一点。现在都流行的是。要唇妆，就是中间涂一点， 哦、 然后往边上一晕 啊、哦。这不同时期的流行的这种趋势不一样啊。 对对对。 啊，实际上嘴画完了以后还没有结束啊，再往下就最下巴这块是不是也要去进行一些？ 对，如果说他的下巴过短， 嗯， 就是过短，然后现在都流行尖下巴嘛，然后就会在下巴中间的位置， 嗯、 然后到下巴尖进行一个提亮。然后会显得有立体感， 哎，就是让它出来一种立体感。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从头到不能说从头啊，就它整个就是这个头从上到下每一个这个部位都需要去精心的设计。 对对对。 嗯，这就是你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的去练。这个可能也不是说一下就一个完整的妆容出来。 就是三庭嘛。 啊，一部分一部分的学。然后再加上这个发型。 对, 对、 再这个配上其他的方面。 嗯。 才能完成。你当初学了多久？ 学了三年。 嚯，就是从开始有这个想法。 对。 到去真正的自己能够出来独立的去操作。经过了三年的学习，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掌握的一个技巧，一方面是接受一些知识，再有一个就得大量的练习吧。 对对对对对。 嗯、你们平常都除了就是同学之间互相练的话，还有什么机会能够练习这些技能呢？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自己平常出来了以后就出去给人家当助理去了。 哦，就是通过这个一些实践， 对， 然后把这个得到的这个知识吧，还转化成自己的技能。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等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就走入了这个行业。 对。 入行以后，你还记不记得你画出来的第一个作品？就咱们就姑且把它叫做你的作品啊。第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个广告吧。 是一个广告里边的。 对，当时我是胆子也比较大，跑去一个人跑去面试了，到了一个工作室。 哦。 然后人家要拍一广告，直接给了我一张图。 嗯。 说你给我画成这样。 他是让你画广告里边的人呢，还是？ 就是他给了我一张图， 嗯、 然后这张图片呢是要把这个。现在他拍的广告的模特儿、然后画成那个图片。 这个模特儿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女生。 对。 啊，就是他给了你一个图片。 对。 然后你说你照着这个图片的样子把这个模特儿给我画成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是他事先做了好了一个预想的一个设计。 对对对。 这个设计呢交到你手里以后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对对对。 难吗？ 其实当时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但是如果当你静下心来的话、其实挺容易的。 哎，一步一步的哈。 对。 你首先你得看这个图，你得把它看明白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样能够，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想要跟他一模一样的时候，真的画在脸上以后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怎么能够把它画完了以后再拍出来，是不是它会有对比吗？ 对对对，会的。 啊、哦，这个还是挺神奇的，这也是你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啊。 对对对。 给你一张图，你把这个人给我画成这个图这个样，这个也是你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对。 啊，当时应该也算是成功了。 对。 成功之后，应该就会增强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发展的信心。 对，然后就会做事的时候就会很小心。 哎， 因为第一次遇到那样的事情肯定是很紧张的。 对，那么当然了，走入这个行业肯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将近十年的这个发展当中，至于贝斯还遇到了哪些有挑战性的任务，以及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